信念，也不可动摇浪漫旧唱机，影傻傻再叫爱人别了，纵难忘了留恋仍未算少，纵使相爱无人会知道，若然能白首到老，一定愉快美好。而就算不似传闻那么好，在茫茫冥中那最爱终于必可遇到。但愿爱一个人不用同时去恨，只相信如一夜追寻爱情常在我附近。但愿每一个人今后能与我幸运，失恋了如没事的人拒绝为情自困。 情自困，但愿爱一个人不用同时去恨，只相信与一夜追寻爱情。